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菅义伟今次外访为期四日，星期二转往印尼和总统佐科维多多会面。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以及有一两阵雨。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介乎22至29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大致天晴和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举足轻重的东西都是三为一体的，就好像 在制度上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权， 乜仲有嘅咩？ 至于在广播上， 当然有我哋风骚快活人啦，风骚三宝三为一体， 有我桂花田， 有我曾志豪。咦，冇啦咩？ 系咪？仲唔系仲有一个嘅咩？ 嘿，仲有我呢一件小鲜肉彭仔程振鹏啊！ 搞错啊！连近半霸你真系讲得出噶吓！ 哎呀，算啦算啦，哎，再嚟过啦吓。 10月19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霜快活人有桂花田， 有曾志豪， 仲有我呢一嚿新猪肉彭仔程振鹏。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又来到二千靓歌再重聚了，因为时间是星期日的晚上9点开始嘛，咁我当然喺度啦，我系欧布拉欧瑞强，欢迎你。当然我两位拍档咧就系阿 Vince， 今日咧另外一位拍档咧系阿靓仔健啊，弹键琴嘅靓仔健，同埋阿靓女 Vince 啊，啊咁啊， 点解你要笑啫？讲完之后， 梗系要笑啦，因为我开心啊嘛，系咪啊？咁啊，点解咧？因为无论啲疫情点样啦，我哋啲节目点样调动啦，或者任何情况啦，下一位有冇嘉宾啊等等啦，我哋都会即系继续即系呢20年来嘅一啲风格啊，唱一啲好抒情、好靓嘅歌曲，同大家抒怀一下。希望咧，全部都系一啲抒怀嘅正能量就好啦。 第一个钟咧系九点零八分啊，咦系咪啊？冇错啦，零九分啦，廿五度嘅气温，咦好舒服、啊，湿度咧系87%，而天气方面咧，睇下天文台点样同我哋讲先。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同埋有一两阵雨。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气温咧介乎喺22至到29度，吹和缓嘅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方面咧，就系本周大致天晴同埋干燥，而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咁谂明显咧就觉得啦，阿边时啊，每年咧我哋到咗呢一两个月，我哋希望有超过一个月嘅时间啊，就会系咧突然间好好天嘅，即系蓝天白云咁，好似今日咁啦。然后咧就夜晚开始凉嘅，朝头早又凉嘅，咁啊晏昼咧就哇好舒服嘅，咁啊虽然咧就都系阳光灿烂，不过就唔会话卅几度啊咁啊。虽然而家都系热热地嘅，有时都28至30度，咁但系咧开始咧就干地啦，咁啊开始舒服咧，亦都系郊游嘅好季节啦。咁啊，不如咁啦，我哋今晚唱一啲关乎我哋香港嘅即系春夏秋冬嘅歌啦，好嘛？咁亦都欢迎咧大家打电话俾我哋，因为呢一几个礼拜咧，我哋好想同即系全世界各地同埋香港区嘅朋友咧，系倾下电话，讲下近况，然后点下歌。因为点歌咧，平时就唔系我哋嘅惯常嘅可以做嘅嘢，因为而家就暂时冇外边嘅特别嘉宾啦，咁所以我哋就可以有啲时间咧，唱下大家啲点嘅歌，同埋我哋玩嘅歌仔。1872388咧就系我嘅电话号码，1872388。如果外国打，当然要打852-1872388啦。阿边时不如咁啊，你将啲春夏秋冬嚟做开场，系嘛？ 好啊。 咁即系究竟，因为我哋嘅本来应该入即系应该深秋嘅天气噶啦，咁但系咧，我又觉得即系有时好似春夏秋冬都有啲嘅。喺冷气房咪好似冬天咁咯，系有时冻醒咗嘅，原来个冷气开得太大。张国荣嘅歌叫做《春夏秋冬》。 秋天该很好，你若在场。秋天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填满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这样唱，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肌肤如情痕极悠扬，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笑上，从没再疑问， 这个世界好得很，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是某种缘分，我多么庆幸。愿离别你亦像处心灵上，尚在场，春天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乱路粗事 多谢 Vince 的春夏秋冬。因为刚才讲过就是说今日的天气呢就应该在看历法都应该是秋天，中秋都过了是吧。原来看一个月历呢又因为闰月所以现在是9月2号而已今日。所以我们应该都是一些很舒服的秋天的天气的。而且应该都进入了晚秋天，我觉得因为冬天都就嚟嚟啦。不如咁啦，春夏秋冬之后咧，我就率先咧就唱一啲秋天嘅歌。我四季之中咧，好坦白讲，我最中意就系秋天嘅感觉，因为讲好咯啦，好凉爽啦，郊野咧特别漂亮啦，行山又适宜啦。尤其是咧，好似我哋少年时代嘅时候咧，我哋去露营啊，去野火会啊，去旅行啊。诶，就系呢挺咁嘅感觉啦，都系我少年时代嘅一只歌，抄翻出嚟，回想一下，感受一下先，同大家一齐分享嘅叫做《晚秋》。听细细晚风在慢慢地唱，好比一曲晚秋。温馨的野火暖暖照着我，似直照天边头。我要抱吉他慢慢地伴奏，你唱歌轻拍着手。身边的野火似笑你共我，快乐永没尽头。心中丝丝爱念，盼望你会接受，手中的吉他似替我将爱意轻轻透。你大笑唱歌，像是为着我，歌声仿似美酒。轻轻的眼波悄悄看着我，似倒暖流。细细晚风在慢慢地唱，好比一曲晚秋。温馨的野火暖暖照着我，似直照天边头。我要抱吉他慢慢地伴奏，你唱歌轻拍着手。身边的野火似笑你共我，快乐永没尽头。心中丝丝爱念，盼望你会接受。手中的吉他似替我将爱意轻轻透。你大笑唱歌，像是为着我，歌声仿似美酒。轻轻的眼波悄悄看着我，似倒暖流。 轻轻的眼波悄悄看着我，似到乱流。 是不是一些很温馨的歌呢？因为这些歌呢就是讲紧黑胶唱片初期的时候呢，多谢郑老师呢就写了这些咁温馨咁愉快的歌。歌名就叫做晚秋啦，咁里面呢就讲大家都听到有少少的歌词呢，就是听细细晚风慢慢地唱，好比一曲晚秋，温馨的野火，哇，我哋去野火会㗎嘛，暖暖照着我，似直照天边头，我要抱吉他慢慢地伴奏，呢啲就係我哋童年嘅往事。去露营呢梗係攞个细细嘅烂吉他呢去係咁喺嗰度弹呀弹呀，攞啲歌书去呀，咁大家一齐呢围住烧下嘢食呀咁样。嗰艇呢就即係酒就冇得飲，因为太细个啦，不过歌声就仿似未走。不过最重要一样嘢呢就係、是、如果学校旅行就好啦。因为呢隔离班个女同学呢就叫做轻轻的眼波悄悄看着我，似到暖流。哇，呢啲。Vince 有冇呢啲咁嘅感觉啊？以前有冇睇过嗰出戏呢，林贤齐嗰出呢，对面有个女孩看过来嗰啲、 哦。有啊有啊。 咁就有啦。咁每人都应该遇过嘅，我觉得。即係因为大家都经历过读嘅。即系初中嘅时候啦，甚至乎有啲早熟嗰啲咧，唔知点解，我好印象中咧，喺我读即系六年班小学嘅时候咧，已经有啲早熟嘅同学咧，就喺度讲紧呢啲，哎呀，那个女仔望实我啊，即系嗰啲咁噶啦，佢哋早熟咗少少。不过呢啲咧，真系时光飞逝嘅见证嘅印证嚟嘅，唱翻呢啲歌就明白。咦？几十年前噶咯，呢啲歌而家有冇时间过？其实都无妨嘅。你有冇试过大个咗之后去露营啊？ 有啊，有啊， 有啊，试过啊。 反而系大个咗先、先识去露营啊。 细个唔准去啊嘛。 系啊， 系啊， 细个都心归啊嘛。 咁啊系，系咪爸爸唔准啊嘛，妈咪又担心啊嘛，系咪？ 系 啱嘅。咁啊喺呢个咁靓嘅季节咧，我觉得都无妨，因为而家啲露营都好先进。啲营又靓啦，各样嘅设备又齐全啦，同埋咧嗰啲有营地噶啦，即系已经有唔系话好似以前我哋啲山头野岭自己搵个地方嗰啲啊。 系啊，而家有通常有得冲凉，系咪有啲地方？ 有直情系即系成个 package 咁啦，咁你可以、即系有水有电添嘅有啲啊，咁啊甚至乎有啲营咧俾你即系住晒屋啊等等。好 ，anyway 咧，而家我哋今晚咧就好希望好似即系今日嘅天气一样咧。清清爽爽地过一个愉快舒畅的晚上，有没有什么歌曲呢是可以跟这些靓歌呢一起同步的呢，跟我们的天气同步的呢？ 我今天揸车回来的时候就看到很多，即是在这条公路上都有些树就飞一些树叶下来了。 咦，有啦？ 有啦。 哇， 咁所以咧，拣嚟呢一个咧就唔系飞树叶啦，叫做飞花 哦，呢、這个冬天噶，你头先唱春夏秋冬都可以拣嘅，咁咪拣冬天啦。飞花又未必一定话系严冬嘅，因为可能喺富士山下嗰啲咁噶嘛，系咪啊？咁啊，黑勤咧就啊嗰日撞到佢，晒到好黑咁啊，佢话：诶，打波啦嘛，呢排要冇咩太多嘢可以做啦啊！咁啊唔紧要啊，做下运动咯。李克勤的歌叫做《飞花》。 凌晨和寂寞，奇幻并雕梁过，你我会拥于陌生的地方，同游零度下纯白色的札幌，你说要永远拥有这夜风光，绵绵头上飞花，散聚了无牵挂，谁能求漫天雪地里这温暖长留下？绵绵头上飞花，能遇上。像你跟 残借的火花。 剛才我听你说的有些枯叶飞下来，是不 是？是啊， 你看一条路都知道了，有时一秋天来说很多绿色的叶开始飘下来，这些呢就是就是给我们要营造的气氛的嘛，特登的这树是啊，哇，这是秋天，我落些叶给你们浪漫一下先，因为你拍拖呢，以前就说了，啊，拍拖的时候踩些树叶拆拆声啊，这样你又不会觉得破坏了个大自然，因为它根本是落叶来的，不用担心。好靓是真的，尤其是影相在夕阳斜照的时候，如果你反映出，如果你喜欢影相，它有些啱啱有些角度，那些叶是透到阳光的，金黄色的一片，这样是很靓。咁当然遑论即是去到郊外有些地方，那些秋葉特別多，同埋咧啲葉開始嗰啲樹咧變咗金黃色咧。 我記得好似香港都有笪地方可以睇到紅葉啊。 係啊，都排曬隊啦。不過好多人咧聞風而至啊嘛。Autumn Leaves 咧就係一首好經典嘅秋天落葉嘅歌。我就好中意譯呢只歌咧，叫做一葉知秋。The falling leaves drift by the window. The autumn leaves of red and gold. I see your lips, the summer kisses.The sunburned hands I used to hold Since you went away The days grow long And soon I'll hear A winter song But I miss you most of allMy darling, when autumn leaves start to fall, But I miss you most of all, my darling, when autumn leaves start to fall.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的调查了解双职妇女家庭分工情况，发现在家务分配方面，多数男士虽然话期望做到男女分工，但是最终几乎都是由女士负责。例如煮食工作，46.4%的受访男士希望分工，但是67%的受访者说工作最终由另一半负责。至于教子女做功课、陪伴温习，近70%受访男士表示愿意分工，但是真正做到各半分工的受访者不足40%。有双职妇女反映，每日回家之后仍然要处理家务，即使丈夫放假都未必协助。基督教女青年会部门主管阮秀莹认为，传统思想仍然存在，女性即使有工作仍然被定型要打点家中一切，男士负责决策和赚钱。海关首次发现有不法分子涉嫌利用趸船走私高价水果，日前在龙鼓洲附近海域截查7艘船，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包括240公吨冻肉和600箱水果，估计市值大约2000万元。如果成功运往内地，估计可以逃避超过1500万元的税项。海关拘捕22人，扣查1艘货船和3艘拖船。海关说，不法分子利用特制的尼龙袋，可以一次过运载大量的走私货品，希望减少交收时间。日本首相菅义伟昨日趁着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举行秋季大祭，向神社供奉祭品，是他上个月上任以来的首次。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14个对战争负有严重罪责的甲级战犯。日方的消极举动再次反映对侵略历史的错误态度，敦促日方切实信守正规，正视反省侵略历史的表态和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联合国对伊朗的武器禁运令今日届满，伊朗强调无需大举采购武器。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的防卫是建基于自身产能的基础上，采购非常规武器、大杀伤力武器以及疯狂增购常规武器都不是伊朗的防卫原则。联合国在2007年通过向伊朗实施武器禁运，随着伊朗和多国在2015年达成核协议，武器禁运的时效在今日届满。虽然美国曾经向联合国提出延长禁令，但是被安理会否决。美国政府其后启动恢复联合国对伊朗所有制裁的程序。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同有一两阵雨。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气温介乎22至29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大致天晴同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2018年开始举办的女人节，头两届以女性的生活经验出发，以音乐、电影、艺术等等的媒介，探索女性自主、自爱、自由的理念。女人节创办人之一的黄玉莹 Sonia 说，过去一年大家受到社会运动以及疫情影响，有见及此，第三届女人节主题是回归内在。 今年呢，我们就想探究大家的内心，亦都帮助大家去面对各种各样可能会负面或者有时会令到我们不知所措的情绪。 其中一个讲座叫做疫情底下谁在看顾，看顾者的自我照顾。 在我们的文化底下，其实女性往往被要求或者被期望成为一个照顾者，但是因为社会对于照顾工作的一些误解，其实令到照顾者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压力。今次我们就想由不同的角度去探讨照顾者的日常是怎样的，或者照顾者其实他们有些什么需要，而这个社会大众其实应该给一些什么的帮助，或者给一些什么支持，他们会令到整个社会的一个照顾工作可以做得更加好。 社会上被忽略的又怎止照顾者，有时我们甚至连自己的身体都无暇照料。这个由抗癌勇士兼整全营养师谭雅莹 Dennis 主理的讲座，食出正念好心灵，可能会令大家有不少启发都不定的。 在这个活动里面呢， Dennis 就会和我们分享一些正念饮食和这个正观练习，究竟怎样可以透过食物和准备食物和拣选食物呢，是令到我们的心灵和我们的身体的健康都会改善的。 女人节2020，详情请浏览网页www.womensfestival.hk。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共你有过最美的邂逅，共你有过一些风雨忧愁，共你醉过痛过的最后，但我发觉想你不能没有，在你每次抱怨的眼眸，像我永远不懂给你温柔，别再诉说我俩早已分手，像你教我伤心依然未够，但你没带走梦里的所有，让你走，为何让你看不透？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我愿默然带着泪流，恨上一生跟你走。就算天边海角多少改变，一生只有风中追究，不想孤单的逗留。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我愿默然带着泪流，恨上一生跟你走。在我心中的你，思海的你，今生不可不能没有。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你二千靓歌再重聚。时间是9:39，睇个钟咧就好快过咗半个钟啦，唔紧要，我哋尽量争取时间咧，就同大家倾下电话就好啦。头先我讲过咧，就1872388咧就系我哋嘅电话号码嚟嘅。究竟有冇朋友打通咗咧？睇下先，哦有，边时揾你嘅可能？喂喂喂 喂 你是哪位？ 哎， 你好啊，你是哪位？ 你好啊，你好啊，我叫 Johnson， 我就住在九龙城区的。 哦，即是 Kowloon City Johnson 咁样啦，啊，犀利犀利！九龙城咧，其实即系同我哋同我都系啊，一个好有感觉嘅地方，因为我都系好怀旧嘅人，即系对于香港有好多地区咧，尤其是九龙区咧，即系我喺九龙长大啦吓。咁九龙城咧就非常之特别，因为以前有个启德机场喺嗰度嘛。你嗰阵已经喺度住未啊？ 未啊！ 哦，即系个机场搬咗你先走嘅，即系先嚟嘅。哦，你知唔知道以前嗰啲警方啊？九龙城。 听讲当飞机升降都好重咁样。 但系好嘢嘅喎，全世界嘅九龙城嘅人咧都瞓得着嘅。我其实就冇喺九龙城，但系我有一段时间咧，住嗰个区咧。即系又系都系唔准即系近住九龙城啦，即系九龙仔又再过啲嗰度啦。咁我住咗好几年嘅喺度，我都瞓得着噶噃，好低价噶飞机都飞得好低噶，系啊。咁但系咧系一种习惯嚟嘅啫，吓咁啊冇所谓。不过咧就最壮观咧，如果你睇翻啲片段咧，你一定睇过啦。嗰、那个飞机咧降落嘅时候咧，差唔多 touch 啦。即系差唔多到啦，哇！近到你，即系我一啲都冇夸张啊。其实咧，真系可以咧望上去咧，你系会见到嗰个飞机嗰、那个即系嗰个窗啦。 底部 唔系个底部，底部梗系见到咧，直情你会见到个窗里边有个人喺度噶，有时。 哇！ 唔系讲笑噶，真系噶，真系好低噶，低得好紧要噶。 鬼形鬼 性好啲。我哋做 DJ 通常讲嘢夸张啲咁 啊，都唔系啊。我其实早你 fans 你同埋阿 Vince 嘅 fans 咧就半年到嘅啫。呢、這个咧要啲转述翻，真系要多谢阿、音乐情人啊郑志成先生。 系点解？ 点解咧？因为佢有一次咧就 at the end of 佢个 program 咧，咁佢就话啊，我哋有几首好靓嘅歌，不过咧就今晚唔够时间，咁咧就会邀请啊 Albert 会喺第二台嘅星期日晚。哦，我先至知道原来你系有个节目喺星期日晚，所以咧我想长命少少讲啊，其实真系好多靓歌再重聚。不过如果加多啲 marketing 咧，咁咧更加会更加接不停手啊！啲电话 哦，我哋唔系好想接咁多电话，好坦白讲，即系呢一段日子咧，先至有机会听下。因为平时我哋咧有嘉宾啊嘛，咁咧就基本上冇时间接电话噶啦，吓咁系啊， 咁 我所以唔紧要嘅，都系多谢你，即系虽然你迟嚟咗一。都几迟嚟噶啦，因为我呢个节目已经做咗二十年吓，咁但系你竟然而家即系几个礼拜前先知啊，即系咁咧，半年系咪你话？咁咧唔紧要嘅，其实最紧要咧即系我同阿子成都系将啲歌咧，大家互相分享吓，佢就播歌啦吓，佢用一把超靓嘅声音去即系包住啲靓歌，咁啊梗系好舒服噶。咁但系我哋咧就阿子成会弹啲歌过嚟咧，就等我哋现场演绎，因为我哋嘅节目系现场嘅，就唔系播噶嘛。咁啊，即系有少少同我平时一战嘅节目都唔同啦。因为一个一战嘅节目咧，我就系播歌为主啊。咁但系呢一个咧就我哋有晒琴师啊，仲有系现场添，现场唱歌嘅节目咧就真系好难能可贵，我自己都好珍惜嘅。咁所以一做咗咁耐啦，亦都即系得到好多朋友，好似你嗰啲咁样，一路一个传一个咁样啦，咁就即系累积咗好耐噶啦，吓咁系咪 marketing 嗰啲咧？咪当然多啲人知道更好啦。咁但系其实而家宣传到去全世界噶啦，都好多啲年噶啦。咁大家累积嘅 系啦，外地嗰啲 fans 都打电话。 咁你远到喺九龙城都打嚟咯，咁你有啲咩？有啲咩歌想即系可以重温翻咁嘅咧 ，Johnny？ 哦，都几旧下嘅。Tell Laura I love her。 咦，我估下你个年龄先，一定超过五十岁。 啊，咁就差唔多啦。 系啦， 我47。 哎， 咁你算系后生，竟然听呢只歌，你喺边度学翻嚟先？你喺边度听翻嚟嘅？ 呢只歌好似喺唔知中学音乐老师教我哋唱嘅，但我就唔系嗰 个 人。 Oh, that's right. 我收尾我上网咧。哇！嗰張相啊，阿 Ray Peterson 咧， 係啊， 係焦到個頭好痕嗰種。 係啦，係啦，嗰啲係即係六十年代嘅人嚟噶嘛，佢所以咧都唔係我嘅年代。不過咧，我都係當聽舊歌咁認識呢只歌。但係你知唔知即係講開又講咧 ，Johnny， 即係我哋以前有一個TVB 嘅節目叫做《歡樂今宵》，你知唔知？啊，知啦。咁咧 ，EYT 咧，佢都當然有人唱英文歌，但係咧，佢好奇怪咧，有一啲唱國語歌嘅。咁佢系國語歌，以前咧嗰個年代咧，即係七十年代啊啲咁咧，佢哋就好崇洋下，即係好興一啲將英文歌改編啦。咁咧就會有一個咧，歌手咧好中意唱呢只歌嘅，但係唱國語嘅喎，唱國語喎，嗰個人咧填 咗國語詞。 係啦，咁啊呢一個嗰個聲音好沉厚嘅，個樣咧就有啲似 Matt Monroe 咁樣咧，即係大大嚿咁啦嚇。咁但係咧，我細細個就已經好留意佢啊，因為佢個名好得意嘅。即係我以前如果呢啲同啲長輩講咧，就唔好聽佢，唔好聽佢。你知唔知點解？因為嗰個人個歌手個名叫舒雲啊，抒情個舒係舒服個舒係一嚿雲個雲。但係咧，我哋啲長輩好多啲賭馬噶嘛，你知唔知啊？唔好啦，喂，输到晕咧，唔好啦，咁但系呢个舒云先生咧，次次上嚟 EYT 咧，即系欢乐今宵咧，佢都会唱呢只嘅国语，但系呢个国语咧就真系奇妙，佢直译啊译得好好，摆得啲字摆得好凹凹陷嘅。不过你而家想听嘅系英文啊嘛，系咪啊？ 系啊，因为上个礼拜我。記得你講過咧，就係你好喜歡唱英文歌嘅。 我好喜歡，我由細唱到大，我先唱英文歌嘅。不過咧，呢一隻歌係特別嘅，就我覺得佢直譯得好好貼切。因為咧，我好記得開頭嘅時候咧，就係譬如咧，英文係 Laura and Tommy were lovers 啊嘛，係咪？咁佢又咧就係話Tommy 同 Laura 是愛人咁樣嘅。 直譯嘅， 梗係記得啦，有歌詞我識唱。我而家唱英文俾你聽啊 ，Johnny。 好 嘛， 听 你女朋友唔系叫 Laura 啊嘛，系咪啊？ 唔系 得啦，如果唔系就真系 唔系我 死咗啦。系啦，唔系好吉利啊！你知唔知啊？因为咧，你哥咧，阿 Tommy 咧就揸跑车发生咗意外啊，唔系几好啊。OK， 就唱呢一只《往日的故事》，告诉罗娜我爱她 ，Tell Laura I love her。Thank you，Thank you， 多谢你电话，拜拜。系，拜拜。Laura and Tommy were lovers. He wanted to give her everything, flowers, presents, and most of all, a wedding ring. He saw a sign for a stock race, $1,000 prize it read. He couldn't get Laura.On the phone, so to her mother, Tommy said, Tell Laura I love her. Tell Laura I need her. Tell Laura I may be late. I've something to do that cannot wait.He drove his car to the racing ground. He was the youngest driver there. The crowd roared as they started the race. Around the track they drove at deadly pace. No one knows what happened that day. How his car overturned in flames. But as they pulled him out from the wreck,With his dying breath, they heard him say, Tell Laura I love her. Tell Laura I need her. Tell Laura not to cry. My love for her will never die. In the chapel where Laura prays,For Tommy passed away, He was just for Laura, he lived and died. Alone in the chapel, she can hear him cry. Tell Laura I love her. Tell Laura I need her. Tell Laura not to cry. My love for her will never die. Tell Laura I love her. Tell Laura I love her. Tell Laura I love her. 係啦，我覺得呢一歌嗰句 Tell Laura I love her 呢一句説話咧，應該係 fade away 嘅，一路咁樣淡出，因為Tommy 已经远距而去啦，因为想同佢结婚，于是乎咧就想买只戒指送俾佢，不过冇钱，于是乎就毅然咧就参加呢个赛车，希望可以赢到奖金啦。点知就头先个故事讲咗啦，咁啊架车着咗火，咁啊 Tommy 你又冇翻嚟，不过最后嗰句说话就系话 ，Tell Laura I love her， 告诉罗拉我爱她。我哋可唔可以再接电话 ？Thank you， 喂喂喂，我哋再接一个电话先。 你好啊， 你好啊， 你好 ，Eva， 你好啊， 女士你好， 系听到啊佢，啊你系边位啊？ 我系 Sherry 啊。 啊 ，Sherry， 系啦， 系咪 Sherry 啊？啊 ，Sherry 饮啊 ，Cherry，OK， 哇，即系一粒 cherry 嗰啲 cherry， 系咪？ 系啦。 咁又红又甜又靓， 系啊， 咁啱啦，改得靓嘅呢啲名吓。点啊 ，Cherry， 你好嘛？ 好啊，我想因为一号咧系我妈咪同我个侄女生日 ，Cody 啊。 OK， 咁想阿 Vince 同你唱首生日歌俾佢听得唔得啊？ 可以，嗱，你先讲你妈妈，你妈咪叫咩名先？佢听唔听到先？ 我妈咪叫少芳。 系 OK， 佢听唔听到啊？而家？ 应该佢可能。 瞓咗觉，唔紧要。 系 啊，重温嘅时候你特别播俾佢听啊嘛，佢听到你把声先至好噶。咁啊，另外侄女咧，侄女咧 ，Coy，Coy 啊，系啊，好啊，妈咪 and Coy。咁啊，想听只 Happy， 即系一只 Birthday Song 啊。 其实冇所谓嘅，随你，总之类似啲生日歌，开开心心，大家都可以一。 我有个提议，有只歌咧，嗱 Happy Birthday 我哋可以唱嘅，咁但系咧好短啊嘛，咁啊即系附加一只歌咧。我觉得对于你妈咪来讲或者对于任何人都应该适合的。好旧好旧有一只呢，即是有一只英文的经典旧歌，旧到不是我的年代的。我都不知道几时的。可能分分钟是四五十年代都未定。一只歌叫做叫做 Good Health, Good Luck, God Bless You。哇，几好啊，即系身体健康啦，系啊， 多谢 系啦，各样嘢系啦，佢希望你即系一路唱，样顺利啦，同埋 我都希望你明年可以继续开演唱会。 你啊嚟唔嚟先？ 我一定嚟。 系啦，因为我都好期望，因为我哋已经停咗一年几啦，因为冇实体，大家见唔到。虽然不过咁喺网上指下学先啦。我礼拜五咧，今个礼拜五就即系嚟紧呢礼拜五开始又有四场嘅网上演唱会啦。你知唔知道啊？你唔知道啊？以前已经做咗四次噶啦，不过你可以重温嘅，上 YouTube 重温好简单嘅啫。已经做咗四次，每次两个几钟嘅，咁我会再做四次新嘅，咁啊都会听到阿 Vince 啊，佢哋唱歌嘅，啊唔止我添，有嘉宾啊，系啊，上网慢慢欣赏啦吓 ，OK。 好啊， 咁而家送俾 你， 多谢 ，OK， 拜拜，拜拜 ，Cherry。As long as we Good luck, good health, God bless you. There's all my heart can say. Good luck, good health, God bless you. And guide you on your way. No matter where you wander, as long as we're apart, good luck, good health, Go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And keep me still in your heart. This is a very old English song called Good Luck, Good Health, God Bless You. 祝你好运，祝你身体健康，同埋 God Bless You。嗱，幾好啊！即係 GBU， 咁誒，有人誒、保佑你，個個都為你祝福，咁就只好啦。誒、仲有一隻歌仔未唱啊，邊時你領唱咧？好興噶，啲朋友咧係咪啦？即係你朋友圈嗰度，一話有人生日咧，梗係要揾你領唱咁樣噶啦。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送俾阿 Cherry 嘅妈咪同埋阿 Koi. Happy birthday to you. 咁而家咧就兴咧唱埋中文嘅，多数都系咁嘅。恭祝你嗰只咧。 Oh, okay. 祝你福寿与天齐，庆贺你生日快乐！年年都有今日，岁岁都有今朝，恭喜你，恭喜你！ 仲有冇第二啲版本噶啦？嗬？ 反而就即近十年咧，都好多朋友会点呢首《终身美丽》送俾生日嘅朋友咁。 啱喎，系无论男女老幼，《终身美丽》都好啊。不如你唱一半啦。 好啊， 连埋个蛋糕送过去。 杂志仍够记得这拥抱极美好，爱有千斤重，重过无涯的铁路。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自己不好。我这幸运儿合着眼睛，只得你沉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秀丽，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因有自信，所以美丽，使我慈悲都放低，在半空之中亲你，不管身世。

要留意吓、啊，即系一突然间转凉嘅时候咧吓，咁、啊、诶，即系一早一晚咧会冷亲都未定。所以咧，我都会习惯地咧，因为有冷气啦，咁啊都会摆一件好薄薄嘅风褛咧喺个袋度。无论有时搭巴士咧，如果你巴士都可以好冻，地铁又可以好冻。咁呢一只歌咧，好耐好耐冇唱啦。当年咧，突然间兴起卡拉 OK 嘅时候咧，嗰啲卡拉 OK 碟咧就都会摆呢一首歌嘅。呢只歌叫做《大约在冬季》，虽然咧日历咧就话俾我哋听应该要冬天噶啦，啊十一月啦嘛。咁但系实情咧，香港嘅天气都未系大约咧，大约咧。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就眼角的泪洗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恋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视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其实，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是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视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我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会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其实，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其实，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几时再见？几时翻嚟？大约在冬季咯。佢话。啲浪子就係咁嘅，當年齊秦嘅呢隻歌叫做《大約在冬季》。好，第一個鐘，而家有電話又嚟了，1872388。喂， 喂 ，Hello， 你好，你係邊位？ 係 Albert， 你好啊， 係。你係邊位啊？ 阿 Ken 啊。 阿 Ken， 喂，阿 Ken， 你從 好耐冇見， 係咩？ 幾廿年前見過。 你幾廿年前真係見過我？ 我係因為咧。我寫 Captain's Table 咧，你唱歌咧，我就匿埋喺廚房口度聽你唱嘅。 點解你會匿喺廚房口？因為你喺廚房做。 係啊，因為 真係啊， 我因為成日聽你講話，子哥子哥聽你節目咁啊，哎呀，識你心肝咁，想傾下傾下。 即係你喺廚房做，抑或係探啊點？ 我廚房做。 你喺廚房做，即係我同事嚟嘅噃。 係啊，我哋傾過偈嘅啦，不過你唔記得啦。 哦，咁咪我當然啦，係講緊即係。 真 系，你真系唔系冇讲，真系差唔多，真系半个世纪啊，唔系讲笑。 系啊，系啊，系啊。 咁不如咁咧，我都大约嘅讲俾啲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听咧。其实呢个 Captain's Table 而家已经唔存在啦。其实有一间咧，我系唯一即系喺度唱过歌嘅一个餐厅。咁呢个系一个 steak house 嚟嘅。咁亦都又唔系喺大酒店，佢系独立咧，就喺九龙。这个太子道 Waterloo 道那里、啊、你竟然已经 在那个厨房做厨师是不是 啊是啊 即 是 跟着迪哥迪哥就是我们的大厨非常之熟悉哇他 煮咗好多好多餐俾我食，因为咧当年我系年青啦，咁我就叫做即系 part time 夜晚咧，我就翻嚟唱歌。咁啊唱歌咧就即系当然有好多好处啦，你都听到我唱基本上好多英文歌啊啲咁样。 系啊系。 咁然后咧就我即系开工之前咧，我唱歌之前咧 ，D 哥就会煮啲嘢食俾我啦。咁又多有两样嘅，如果啱啱有啲牛扒症咧，我就有牛扒食。如果唔系咧，我都中意有时都唔使次次食牛扒嘅，就食啲俄国嘅牛柳丝饭啊，我好记得。 系啊，鸡黄饭啊。 系啊，鸡黄饭啊，呢啲咁样咧，即系西餐啦，西餐嘅饭咧，咪啱我啲。哇，真系 those were the days 喎，真系。你而家系做紧厨师啦，仲系。 仲系啊！ 哇，因为真系做咗大师傅好耐啦，好多年啦，系嘛？ 阿子哥都翻嚟做行政啊，都仲系 真系 退而不休噶，佢都 真系要探，仲系同即系去咗，你嘅跟住阿子哥去咗同一间餐厅啊？ 都跟咗几廿年咯，都差唔多。 一定要探下你哋啦。啊！即系呢个系我即系青少年时代。 佢都有提过你噶，佢都有提过你。 反而我一定要探佢啦。如果系咁样讲，因为佢离开咗之后，我都曾经佢离开咗去咗另外一间餐厅咧，我都探过佢嘅，我都探过佢嘅。啊，咁啊，哇！真系咁啊，难得啊！即系如果你讲起往事啊，真系我谂即系讲极都唔完啦。即系讲 Captain's Table 咧，因为我喺嗰度识咗好多朋友，唱咗好多歌。 嗰时阿卢燕薇啊， 系啊，系啊，记得。 系啊，你记得啦，童年记忆嚟 嗰 啲。 系啊，嗱，卢燕薇同埋戴志伟咧，即系其中一啲咧，即系帮我哋手替工，因为有时候我哋要放假咧，咁佢两位咧就会即系嚟即系唱下歌啊，咁几好开心嘅，因为嗰个地方唔系一啲都唔嘈啦，咁好静啦，咁所以我哋都系自己揸住个吉他自弹自唱，又练。 即系嗰个年代咧系。是好正嘅，系 冇得顶啊！ 即系而家冇晒啦，而家有卡拉 OK 出现就 系啊，就有唱歌嘅地方都系好热闹啦，过分热闹得滞吓，都会好唔会咁静嘅。同埋咧就即系冇咁自由啦。好坦白讲，即系我都唱咗歌好多好多几十年，不过咧以前咧就系我即系最难忘嘅一段日子之一，因为我就系由嗰度开始孕育咧，唱英文歌啦，孕育自弹自唱啦，孕育一出一啲咧。好抒情嘅唱歌方法啦，你知点解啦？因为嗰度好静噶嘛，啲人咧喺度烛光晚餐，你不能够大嗌，好似就喺度唱 K 咁样，唔系好啱啦。 唔同嘅，完全个两样 feel 嚟嘅，咁会系。 哦， 即系真系纯粹系欣赏啲歌声，真系 嘅。系啊，佢哋好好嘅，嗰啲客人咧，从来冇当过我哋，即系喺度唱歌系喺度卖唱嘅。永远都系即系差唔多九成嘅客人都会当我哋系一啲。好朋友，尤其即系嚟得多啲熟客啦，咁啊，每一次都会请落嚟坐下倾下偈啊，咁啊，如果识饮酒就请你饮红酒啊，咁啊，大家好似成日嚟探我哋啊，咁样嘅。 系啊，所以我都话一到你嗰 part 咧，我就走咗去厨房嗰度听你唱啲 文 歌。 哇，真系，我真系唔知喎。 好正噶，我 感谢你啊 ，Ken， 系啊， 我细佬。都有齐你嘅黑胶唱片碟啊，已经 哇， 系你超级 fans 嚟噶。 不过嗰阵喺嗰度唱歌咧，我都未灌唱片啊，我未出得唱片，未有。你知唔知咧？我第一张唱片，我讲翻，如果你既然喺 Captain Stable 嘅餐厅嗰度咧，第一次有唱片公司即系落嚟同我倾咧，就喺 Captain Stable 倾噶啦。咁佢就喺嗰度听我唱歌先，咁啊听咗咧，咦？都掂喎呢个咁样，咁就开始同我倾咯。喂，你有冇兴趣灌唱片啊？咁样咯。咁后来我就加入咗宝丽金唱片吓，就喺嗰度。 哦，系 啊，咁 样。因为嗰度咧系近广播度咧，好多明星都嚟我哋嗰度， 好多 好 多 好多 好多基本上我再讲咧，好多朋友都捞乱咗咧。隔篱我哋隔篱咧就系咖啡屋啊， 嗰个 叫做 Coffee House。Coffee House 即系再隔篱咧，其实即系隔咗一间咧，叫做蓝天，系啦，食海南鸡饭嗰啲嘅，咁先至到咖啡屋。咁咖啡屋更加即系老字号啦。咖啡屋咧，你知唔知系好多嗰啲大明星喺嗰度饮咖啡噶？ 我知， 系啦，成日都喺度。 我亲 我亲嘅阿哥、亲生阿哥都喺隔篱做厨师，都 系。哦，系啊，以前笑，系啊，嗰啲邵氏明星啊，嗰啲全部喺咖啡屋嗰度饮下午茶，倾合，倾唱倾嗰啲电影合约啊，咁啊，我哋呢度咧都有好多电视台啊、电台啊啲人咧过落嚟咧，咁所以 我听阿子哥，系我听阿子哥讲话，李小龙都嚟过 Captain Stable 啊，嗰时都 有，梗系有嚟过啦，又落去 coffee shop 啊，李小龙喺九龙塘住啊嘛，因为佢所以好近我哋啦。差不多很多大明星都来过的啦， 是啊，是啊， 很多很多，是啊，那 Ken 哇，即是我跟你一路讲讲下呢，差点忘记了，原来在这里在二千靓哥做紧节目的， 是啊，即是很开心，我其实很想打你跟你倾，因为暂 时 听到你 说 史哥 咁样 Captain Table 咁样，是啊，即系青年往事咧，好重要噶啦！嗰几年唱咗几年啦，我终于都后来真系实在太忙啦，因为我又翻读书啦，读紧大学啦，咁咪又要做嘢啦，要唱歌啦，又要做唱片歌手啦，咁就冇办法再做啦吓。诶，喂，咁样咁耐冇见咧，你可唔可以有凭你而家嘅记忆，即系我好想我就想翻一只我当年咧，可能喺度揸住吉他，自弹自唱嘅歌，你又想即系唔使企喺厨房门口啦，今次系就喺屋企吓，直情好舒服咁就挨喺张梳化度听都得噶啦。你点只歌？ 除非啊， 好嘛？ 除非 today 啊， 系啊。 哦，我以前将个吉他唔紧要啦，我吉他唔喺身边，不过阿健仔同埋阿 Vince 可以扮吉他钢琴，都冇问题。以前 Captain Stable 咧就冇钢琴嘅，不过咧就有系咧，我自弹自唱吉他噶嘛，都冇问题噶。呢只歌咧后期有啦，后期有啊，系啊，我 Steven 嗰时有咯， 系啦，我冇用啦，已经系，我唔系好中意用嗰啲嘅。OK， 最紧要我哋一齐怀旧， 系啊， 其实都系我哋香港人。 系 多谢晒 Ken， 咪继续保持联络下。 OK， 好，咁啊。 最重要咧就系呢啲歌咧，都系同我哋香港好多嘅朋友一齐成长。喺学校有唱过啦，唱民歌嘅有唱过啦。Today, while the blossoms still cling to the vine, I'll taste your strawberries, I'll drink your sweet wine. A million tomorrows.Shall all pass away ere I forget all the joy that is mine today. I'll be a dandy and I'll be a rover. You know who I am by the songThat I sing. I'll feast at your table. I'll sleep in your clothing. Who cares what tomorrow shall bring? Today, while the blossoms still cling to the vine, I'll taste your strawberries. I'll drink your sweet wineBillion tomorrows shall all pass away ere I forget all the joy that is mine today. I can't be contented with yesterday's glory. I can'tLive on promises, winter to spring. Today is my moment, and now is my story. I'll laugh and I'll cry and I'll sing. Day while the blossoms still cling to the vine, I'll taste your strawberries.I'll drink your sweet wine. A million tomorrows shall all pass away ere I forget all the joy that is mine today. today. Today.今日，当年嘅今日，哇，就唔够胆计系几耐之前嘅事。多谢阿 Ken， 几十年后，经过空气，将以往呢一个咁重要嘅往事咧，再次带翻嚟我嘅脑海里边。Thank you， 阿 Ken。Today 只歌咧就由细唱到大噶啦，咁所以我喺呢一个地方，我一定会揸住个吉他咧唱呢一类嘅。文哥呢同大家一起成长。再听一个电话先。喂。 嗨。 你好啊。 Hello, Albert. Hello. 你是什么话 ?I'm Rachel. Rachel, 你好啊。阿 Vince 都在这里啊，健仔都在这里。Rachel, 为什么会打来啊 我今年 Form 6好大压力啊。 是啊你读 Form 6啊。 是啊但我个礼拜六都不是个礼拜日都会。听你 的 电台 的。哎呀 ,Rachel, 我很开心、啊。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这个节目呢就唱了一些经典歌的嘛即是说旧歌啦是不是、 啊、 对你来说是全部都是新歌来的。你因为你没听过这些歌。 不是都不是因为我妈咪很喜欢那些歌的她喜欢我都有听那些歌。 即是你由小到大妈咪就在这里播了。 都是的是的。 都是的。 你每次演唱会佢都有听噶，佢好中意，跟住就我都好中意咯。 你又带埋你去咁啊？ 有啲有啦。 有时有哦，咁啊，即系都好另类。你喺班里边会唔会俾人哋觉得好另类啊？你点解你要听呢啲歌噶？咁旧，你唔系听而家嗰啲歌嘅咩？ 都唔会喎、 啊。系咩？咁你啲同学咧？你啲同学听咩歌噶？ 流行嗰啲韩文嗰啲， 系咯系咯，韩文歌为主噶嘛？你唔听韩文歌咩？ 一啲啲咯，而家麻麻地嗰啲歌， 拣下咯，系嘛？可以 系啊， 啊，真系好难得嘅，因为你似我细个嘅，点解咧？因为咧，我读紧 Form 6嘅时候咧，我就系唔系听传统嗰啲歌噶啦，已经，因为我已经唱咗好耐歌啊嘛。我由中三开始已经系表演唱民歌嘅，咁所以我系猛咁唱嗰啲好旧嗰啲民歌啦。咁英文为主，因为以前冇乜中文歌嘅，香港未有嘅几乎。咁所以即系你令我谂起我读分 Form 6 嘅时候，我做紧乜嘢？其实咧好坦白讲，你头先有冇听头先个电话嗰个 Ken 打嚟咧？佢又话 都有 check 有啊有啊。 我就其实我读紧 Form 6咧。我一读完 Form 6已经去了这个地方唱歌即做了职业歌手所以呢我以前唱真的都是一些旧的英文歌有些旧到不是我的年代我都要学的嘛、啊、我越学呢越听呢 越喜欢所以呢以前我在那个地方唱歌唱很多很旧的英文歌的即是那些五六十年代的这些大把所以呢很奇怪的我觉得听歌不一定要听现在流行那些的是不是 系啊， 系啊， 嗰啲旧歌都很好听。 系啊，因为旋律系咪特别系啦？啲旋律好听啲咯，即系完全我哋叫做即系 melodious 啲，即系话旋律为主即系好流畅嗰啲旋律。咁啊，而家啲歌咧唔系唔好嘅，有节奏啊，有成，但系咧旋律方面佢哋就唔系太注重咯。即系 以前啲歌嗰啲歌词好似都好啲喎。 系、啊，你咁你啲中文又梗系 OK 噶，系咪考试系咪 一般咧又唔系特别好， 因为 好、OK 啊、 你好大压力，喂，几时先啊？几时考试啊？几时？ 出年四月 咯。系咯，唔使咁惊住，唔使咁，即系其实唔好话惊，唔好用个惊字。我觉得应该循序渐进，总之平时做好啲基本嘅工作，基本嘅吓个 timetable 跟住考试就唔使慌张啦，系咪？ 成日要 zoom 好似唔系几好咯。 系咩？而家仲 zoom 紧啊？而家仲系 zoom 紧啊？ 翻半日，跟住然之后、哦、下昼放咗学之后翻屋企 zoom 咯。哦，咁啊，呢个大势所趋，亦都系一个经历嚟嘅 ，Rachel。因为我哋以前咧就诶，总之系上堂唔听书啊，咁样咧，佢真系噶，去到考试咧就喺度临急抱佛脚啊，我哋叫做吓，咁啊，咁、就好惆怅。我以前咧一去到考试就惨噶啦，点解啊？因为咧平时唔勤力读噶嘛，咁咪临尾咪追咯，成日夜晚唔瞓觉啊，通宵啊。其实是坏事来的不是挺好 的。嗯我没有我通常都是 12点零就瞓啦，夜咗都温唔到书。 Larry 系啊，太眼瞓同个脑嘅实咗嘅，但系我哋以前即系冇办法，夹生塞啲嘢入去咯。不过而家我谂读书同以前唔同噶咯，因为以前我哋死记居多啊，咁所以我哋唔系几中意。而家应该灵活啲嘅啦 ，Rachel， 我听你讲，你个性情都 OK 嘅，好 open 嘅，好 outgoing 嘅。实得嘅你，唔使背啦，唔使背啦，直情而家考试唔使背书噶嘛。我对你有信心啊，同你倾咗一阵偈，我就感觉到啦。哎呀，睇个钟咧，原来得翻一分钟喎，都唱唔到歌。一阵间我补翻一只歌俾你啊，好吧？ 好啊。 因为今日唔知点解咧，猛咁喺度倾偈，倾到咧即系唔断气，好长气啊！我啊，可能即系突然间你有阿 Ken 打电话嚟咁咧，好怀旧噶嘛。哇！突然间即系。撩起咗我啲童年往事添。 嗯，我同打都俾你都好开心啊！ 哎呀，多谢你啊 ，Rachel。 个礼拜都有打上嚟。 系咩？系咩？咁啊，终于可以好啦。咁啊，呢排我哋好特别啦。咁啊，多谢你嘅电话，多谢你咁年青嘅听众啊，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2000靓歌，继续听一啲靓歌，我继续唱一啲靓歌送俾你，好嘛？ 好啊。 OK， 多谢晒 Rachel 你嘅电话，多谢你，拜拜。 拜拜。 十点半了，哇，真的长戏了，大家都一阵间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晚上移除湾仔警察总部外的大型水马，一些金属闸口亦都被拆走。至于在各区警署外架设的水马，消息说警方会视乎各区情况作出风险评估之后决定是否移除。由去年年中开始的反修例示威，警察总部多次被示威者包围，外墙和其他设施曾经被涂污和破坏。警方其後將多個大型水馬放在警察總部外圍。香港聖公會主教陳歐明當選香港聖公會下任大主教，現任大主教邝保罗將會在今年年底退休。香港聖公會下午召開第八屆總議會大主教選舉團特別會議，陈欧明获选举团三院各超过半数赞成票，当选香港圣公会下任大主教。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国官员已经透过多种渠道多次向华府官员发出警告，要求美国撤销起诉被指同中国军方有关联的有关联的学者，否则在华美国公民可能遭到报复。美国国务院上个月中更新对中国的旅游警示，警告美国人不要前往中国，指中国政府会任意拘留或者限制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公民出境，以取得和外国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美国国务院没有直接回应报道内容，只是警告美国公民如果在中国遇到商业纠纷，被法院下令支付和解金，或者政府调查刑事和民事案件，在问题解决之前他们都可能被禁止出境。中方暂时未有回应。英国内阁办公室部长高文浩表示，如果欧盟改变态度，英国和欧盟有关未来关系的谈判，尤其是贸易谈判的大门未完全关闭。高文浩说，英欧上个星期的谈判圆满结束，但是在之后的欧盟领导人峰会上，各国领袖的会后表态令到会谈受到非常大影响。欧盟日前在布鲁塞尔召开峰会，欧盟在会后说，目前双方的谈判未取得足够达成协议的进展，呼吁英国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并且提醒成员国为包括未能够达成协议的情况做好准备。英国首相约翰逊亦都说，英国要做好无法同欧盟达成贸易协议的准备。 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同埋有一两阵雨。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气温介乎22至到29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大致天晴同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知唔知点样拣正版货？好简单，只要帮衬有正版正货标志嘅商户就得啦。知识产权处推动正版正货承诺计划，所有参加嘅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每年都会更新。如果想知边间商户有呢个标志，可以下载正版正货承诺嘅 App 搜寻，就连网店都有噶。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干杯！大家好，我是世界绿色组织创办人余远请博士。大家好喜欢举杯畅饮，无论是红酒樽或者玻璃樽，饮完之后究竟会不会回收的呢？究竟他们的命运是怎样呢？究竟他们去了哪里呢？原来呢，我哋參與咗一個玻璃回收嘅運動嘅時間咧，我哋去到啲酒吧咧後巷咧，就擺咗一啲回收桶，就去收呢啲嘅玻璃樽嘅。咁啊，當然咧係喺大家翻工之前，我哋就去到呢啲嘅後巷，就去同埋承辦商一齊將一桶一桶嘅玻璃咧就運上車，就送到去咧屯門嘅一個廠裏邊。咁其實將呢啲玻璃樽分咗類之後呢，我哋就打碎咗佢。咁可以做啲咩呢？大家可能聽過環保樽啦，可以攞嚟調節個樽嘅濕度，咁混合埋樽本身嘅材料，又或者呢同水嚟混合呢都係可以嘅。咁呢當然啦，最唔理想嘅去咗堆填區啦。如果將啲玻璃樽打碎咗之後能夠變成河沙代替一啲建築材料做批檔呢，咁就非常理想啦。咁呢所以大家要支持回收呢，記得呢將啲玻璃樽飲乾淨曬啲酒，然後呢就搵啲水擋下佢，乾淨嘅玻璃樽先可以回收。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总有缘等到这天碰面，好自然勾起吉他的弦，自细到大每年每天，这歌声陪伴耳边，即兴时歌曲慰解挂念，感动时想起往昔的脸，唱到某段惹人眼前，心头这样暖，忆少年握手献出友善，早着迷黑胶唱片打转，那岁月快如擦肩，依然爱未变。 时间是10:37，你听紧嘅系《二千岭歌再重聚》，头先只歌你叫做《总有缘》。当然啦，有缘我哋先至可以 tune in 到啊，即系你开到收音机，又听到我哋讲嘢。咁样就有缘在空气中相会。睇下天气系点先吓，好紧要，因为呢排天气开始转啦。 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晚间部分时间有多云，同埋有一阵雨，有一两阵雨啦。咁而听日咧间日间咧大致系天晴同埋干燥嘅。咁而气温咧介乎喺22至到29度，吹和缓嘅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好啦，咁凉凉地嘅天气，而家23度啫，几舒服嘅，湿度系86%。翻嚟二千靓光，我哋当然系要听电话啦。较早时候咧，我哋听咗一个 Form 6嘅女孩子啊 Rachel 打电话嚟，读书压力大，就嚟考试，唔使惊，系四月先考啫，而家慢慢读，轻轻松松地读，听下歌地读，咁就会冇咁紧张噶啦。咁呢隻歌呢就係頭先佢放低咗電話之後呢又話想聽嘅一隻歌，送俾 Rachel 同埋你嘅 Form 6嘅同學，考試唔使太緊張下。共你相識在童年，係你之心永不變，與你同到多少快樂事，點只係知己咁簡單，共你天天都相见，伴你身边永不变，与你共度快乐时，天天都唔简单。纯真爱刻心中永在，有苦恼困难并肩相助，童年往事至今我未忘，愿你都不变，默默红着脸，共你心声讲千遍，愿爱分享永不厌，远近亦在你面前，今天仿如当天。纯真爱刻心中永在，有苦恼困难并肩相助，童年往事至今我未忘，愿你都不变，默默红着脸。纯真爱刻心中永在，有苦恼困难并肩相助，童年往事至今我未忘，愿你都不变，默默红着脸，共你相识在童年，我是你知心永不变，与你共度快乐时，天天都唔简单，与你共度快乐时，天天都唔简单。呢首歌呢就是真的由细听到大，我自己都是由细唱到大，叫做相识在童年，特别点呢首歌呢俾作词嘅朋友呢，一位叫做郑仲桥啊，咁系当时咧呢只歌嗰个广告 jingle 嘅广告公司里边一个创作人嘅歌词，再后来咧就再加一半咧就系、是、林孝星，多谢你哋两位嘅词，亦都多谢咧就作咗一句非常之经典嘅 slogan 嘅，点只系汽水咁简单嘅。纪文凤小姐送给你们，相识在童年。我们再听电话先，1872388。喂 喂， 哎呀你好啊，是你啊， 是啊你好啊， 你好啊，系啊，系咪喺屋企诶瞓喺个 sofa 度嗰啲声音啊？你好似好舒服咁样，定系？ 哦，系啊， 真系啊， 系啊，因为好感动啊。 点解啊？ 可以听到你嘅电话。 哦，咁点解要感动咧？应该好 relaxing 咁样啊，系啊，好难打咩个电话？唔系啊。 都系 诶，我未问你叫咩名添？ 系我系姓庄嘅庄小姐。 庄小姐你好，系啊，庄小姐咧，点解会打嚟咧？咁感动。 哦，哎呀，我觉得你哋个节目好好。 多谢你，多谢。 系 阿 Vince 又喺度啦，有时阿乔啦，今日咧就系阿健。咁我哋都系得个人丁单薄嘅，好坦白讲，我哋唔系一大队 band 嗰啲。不过我就比较喜欢咁样嘅组合，因为我以前即系创作呢个节目嘅时候咧，已经谂咗系，哎唔要 band 啊，因为 band 咧太过大阵容得滞，有时啲声音咧可能喺夜间咧吓响亮得滞，热闹得滞添。 所以如果有咗个小朋友都系听你嘅夜晚。 系咩？ 系啊。 系啊，即系有时系咪要一段时间喺度唔可以周围走噶嘛？系咪有小朋友？ 夜晚咯，应该就一年前咯。 哦，好耐咯。咁啊，而家小朋友冇大个咯？ 而家去五年班咯。 哇！ 十岁啦， 十岁啦！哇，眨下眼啊！有冇好坦白讲，有冇好似如火闪闪嗰只歌咁嘅担心啲小朋友会遇到风浪？成长嘅过程当中唔知点咧，咁有冇啲咁样嘅心情？ 会有少少，但系就同佢一齐去面对咯。 嗯， 细嘅时候，咁大嘅时候都应该有啲时间放手俾佢自己去尝试下去做。 系啊，十岁其实就而家嘅十岁同我哋以前，即系我自己十岁嗰啲咧。是即是懵盛盛的那阵啊，好不同的，而家啲十岁小朋友好聪明，好醒目的，是不是？ 是啊，已经是不同了，因为那个教育啊，同埋而家个环境啊， 是啊，起码即是现代科技啊，咁多资讯啊，咁佢哋识多好多嘢啊，同埋即是叻咗好多。即系有帮助嘅，即系有科技，即系有好有唔好啦。咁即系惊佢可能会太多，譬如话举个例啊，自己用得多电脑、用得多电话嘅时候咧，就人与人沟通正式嘅沟通就比较少啲吓。但系冇办法嘅世界就系在变啊嘛，系咁嘅吓。 系啊，我哋都要尽量去适应同埋改变咯。 系啊，庄小姐啊，嗱咁啦， 系 不如咧。我哋谂一只歌啦，如果能够咧，可以同你个小朋友一起分享，就算今晚佢听唔到，你都可以即系喺香港电台 RTHK 多 HK 重温翻，咁啊放翻俾佢听。嗱，妈咪打电话可以送只歌俾你，咁样都系几得意噶，都有几纪念价值噶。 咁我都想陈百强一生何求。 哦，陈百强嘅一生何求，我而家出去揾下。我而家即刻去揾啊！唔好多谢你个电话，你好中意陈百强嗰啲歌咧，同我哋 系啊，我同埋我先生啦， 都系中意听陈百强，啱啊，都系嗰个年即系一齐成长嘅歌啦吓。一生何求，我哋揾咗歌词翻嚟咧就可以唱，不过而家开始揾，可以倾下倾多几句都仲得吓。 系啊，唔紧要啦。 好啦，好啦，咁李先生有冇听紧咧？ 有啊， 咁啊，就睇 Hi Mr. John 啊，庄先生，系咁啊，好啦，咁我哋揾咗陈百强嘅《一生何求》，然后弹住先啦。我而家未揾到，不过好快嘅啫，啊，好快嘅啫， 嗯， 多谢晒你电话，庄小姐， 好啊，拜拜，唔知几时再可以听到你节目？ 可以，你讲咩话？ 好啊，今晚系咪都系？ 一路到一路到十二点啦， 系啦， 如果你你再想听多啲咧，你嚟紧礼拜五咧，嚟紧呢个礼拜五咧就九点至十一点系上网听我哋直播啦，有埋样，有埋唱埋歌咁样，都一定有啲陈百强嘅歌嘅，好吗？ 好啊， 多谢晒你嘅电话吓，拜拜。 冷暖哪可休，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一生何求，曾妥协也试过苦斗，梦内每点缤纷，一消散哪可收，一生何求，常计较赞美与诅咒，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一生何求，当然是 Danny 陈百强的歌，大家都很熟悉了。最重要就是可以能够每个星期日的晚上跟啲好朋友一起唱下歌，然后跟你一起分享，苦福何求，是我自己一个最享受的时光。二十年的节目叫做二千靓歌再重聚，当然我们希望会继续，还会继续接电话添，是不是？喂喂喂喂喂喂 ，Hello，Hello 啊，好细声啊，你有个女仔声。 Hello， 我系叫 Charmaine。 Charmaine， 吓，我喺多伦多啊，打俾你。 喺边度打俾我话 ？Toronto， 多伦多。 Toronto 啊， 啊， 我想第一样嘢要想估下先 ，Charmaine 系几多岁咧吓？嗰把声音咧就好小朋友，好娇俏，但系其实你系几多岁咧？我真系估唔到嘅，听声音有时都，你可唔可以讲噶？系咪秘密嚟噶？ 其实我系有时少少怕丑嘅，同啲人讲嘢，但系我个高咧系 尽来唔怕丑啦。 哦、okay ， 我其实已经系22岁 啊。哦 ，OK， 系啊，咁 系 叫 个把声可能因为怕丑， 系啊，怕丑。 可能大声。 哦，唔紧要噶，系咪？你即系成日喺电话嗰度，人哋都以为你系诶细个啲嗬，系咪啊？ 诶，唔系嘅，通常人哋见我块面咧，佢哋唔觉得我系一个大人咯，佢哋以为我仲系啲 teenager 咁咧。 哦，I see 啊。因为我出世嗰时咧，我啲手脚咧好似啲 BB 细子咁咧。 哦，I see， 即系。咁啊，真系啊，咁啊，多谢你喎，喺多伦多打电话嚟。咁你原来你屋企就同屋企人都系讲广东话，所以你而家都可以讲得咁流利。 其实我妈咪爹哋话我个 first language 系英文， 系啊，我都听得出。 我想 improve 我啲中文咯，咁所以我呢、這个 virus 开始咧，我就尽量。同我啲姨啊，佢哋讲多啲咯，因为佢哋啲英文唔系好识，咁咪可以帮我练习多啲中文咯。 哦，非常好啊！虽然咧，我就系听到你有少少你系讲英文嘅人嚟嘅，咁但系咧，而家啲中文咧，虽然有少少嗰啲口音啦，但系唔紧要啊，就我觉得都好流利啊！你讲得嘅，真系我谂你真系好努力咁样去学翻讲翻广东话，因为广东话都好难学噶，系咪？最尾你讲咧，广东话好难噶。 我妈咪话学中文系好难噶，因为好难个 language 去学，因为你好多音咧，你唔系好似英文咁样 系啊。 就难啲， 系啊，因为 系练习多啲就会好啲咯。 系啊，你而家都个音都好准啊，讲得咁啊，因为咧广东话就好麻烦嘅，有九个音咧，成日都要系好啱音，人哋先至会即系觉得你讲得好。唔紧要啊，哇，你真系好有鼓励性，连我都鼓励埋。我调翻转咧，我就会好似你咁样，我调翻转我去学习讲好啲英文添，咁就可以。同讲英文的人可以沟通得更好啦，嗬！ 你啲英文都唔错啊，我同我妈咪都听你，唱啲英文歌咧，你都唔错啊，你啲英文。 过得去咁啦，过得去啦，因为我都系唱由细唱到大嘅。不过咧，而家香港咧，又或者即系中国嘅地方咧，即系英文歌唔系好似中文歌咁流行咯，即系冇咁 popular 嘅时候咧。少听咗啦，亦都系少同人哋讲啲英文啊嘛，咁啊香港嘅朋友都系成长嘅年青人咧都系嘅，都系咁嘅。 我其实想有啲嘢想问你咧，你可唔可以俾啲 advice 我咧？点样做一个 singer？ 因为我好中意唱歌，但系我唔识点样开始我个 career 咧，系可以帮我。开始点样做一个 singer 呢？一个就因人而异啦，即系各有各都唔同嘅方法。咁如果你最正重要第一样嘢，你就系中意啦，中意咗就行咗好嘅第一步啦。咁第二咧，如果你譬如你唱啲歌咧，你试下录咗音，而家咧可以好多，即系 internet 可以帮到你好多。你就录一啲歌曲咧，然后你就尝试下。就摆上个网嗰度，唔好怕丑啊！头先你讲你好怕丑嘛，唔怕丑，讲埋嘢又得，唱 live 嘅又得，自己录好啲又得，咁然后咧摆上去同人哋分享，睇下人哋啲 feedback 系点咯，睇下人哋啲 comment 系点样咯，系咪啊？咁我可以咧攞啲经验咯，即系唔唱唱下咧就唔怕丑嘅，咁你可以不断咁样自己摆啲歌上去，系咪啊？摆啲歌上去嘅时候咧，就全世界会香港都会听到你。又唔識你嘅人又可以聽到你，咁你又唔會話面對面好怕醜咁樣，咁咪最好。如果你真係啊有人欣賞咧，你就會好開心啦。咁就開始咗輕輕嘅第一步先，好唔好啊？ 係、okay, 我幾年之前咧，我有錄過我自己唱，但係怕醜到咧都唔係都幾好。 唔緊要，你而家試下嚟，你再試下。你既然咧咁有心機學廣東話，你一定可以咧，即係唔。最后就唔怕丑，直情好认真咁样，好认真唱一啲歌俾人听，好唔好啊？咁 我都好似 Vincy 咁啊，我都有弹， 有弹琴噶， 试过弹

逆流，人游若似水，却可以再走。命运会刻意锻炼你身手，但勤劳是你的最佳老朋友。得失只一念，风景不转，心境转。烦恼来自偏执，一切也已断。风吹草动，命就乱了，我不乱，加速了平常心，再脆弱。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最后一个小时，11:08嘅时间，22度嘅气温，湿度88%。我系欧瑞强，我哋有阿 Vince 泳师同埋阿健啊。咁我哋当然啦，今日继续系唱歌、接电话、倾偈，当然嗰啲歌都系同我哋一齐成长嘅中英文歌曲。如果你心目中都有啲歌啊，突然间我想听下呢只播。可以打个电话给我，1872388 1872388就是我的电话号码。有没有电话啊？未有啊？不要紧，边时？我有啊，有啊，好啊，好想接。喂， 系， hey, hey, 你好啊，你好，你好， Hello. 你是边位啊？ Patrick，Hi，Patrick， 在边度打嚟啊？ 喺三藩市。 系啊，又系外国噶。啊，点解你外国嗰啲朋友咁叻嘅咧？成日都可以打得通好嘢，我都好开心可以即系接到外国嘅电话啦。咁啊，头先有 Toronto 噶啦，啊，咁啊，你喺三藩市，三藩市其实就系即系好大噶，系咪啊？即系湾区好大， 系啊，系啊， 大到点咧？ 我哋通常都揸车啦，都要，不过都好多巴士噶啦，而家我哋 系咪啊？我印象中咧，我三藩市好似冇地铁噶，系咪啊？ 有downtown嗰度有地铁嘅， 哦downtown有噶，我冇反而冇，即系你知咧，三藩市最出名就系嗰啲 cable car 啦，即系或者嗰啲叫 tram 系咪啊？我啲叫做咩嘢嘅？唔系好记得嗰啲。 缆车啊，我哋 都叫缆车， 因为山多啊。 系啊，即系咧，而家你旅游片啊或者旅游相啊，一定系影三藩市嘅，好似我哋嗰啲电车咁啦，吓啲人咧就咁跳上去啊，就跳翻落嚟啊，我都有搭过咁就。都是一种三藩市的标记来的。因为很多山，我就比较讲真的，我都挺喜欢三藩市的。因为很有亲切感。因为我当初到的时候呢，即是讲很久很久。哎，好像香港的。即是风景当然靓啲啦，即是它有山啦，香港很多山的嘛，好像香港到。那它有海啦，是吧？因为香港有很多海，所以变咗地方又不大，跟住佢唔好似 L A 咁样，哇一大片，净系塞车都塞死你嗰啲咧。咁三藩市 O K 啊，气候咧同埋 L A 嗰啲公路咧，好乱嘅， 好乱 就简单啲啦，两条公路 系啊，两条公路咁，同埋咧就即系气候好啊嘛，唔系太冻，又唔系太热，咁啊凉凉地，好舒服。而家咩几多度到啊？而家呢个时间？ 几日就好热啦，啲几日 好热啊！竟然热到点啊？廿几卅度噶嘛？ 三十系啊，有31度。 因为香港、啊、咦，同香港好相似，都系好热。咦，系、啊、三藩市而家好早噶啫，朝头早嚟。 系啊， 几多点啊？ 系啊，朝头早。而家朝头早8:00。 哦，已经8:00啦，好彩。如果你再头先早啲打嚟咧，真系6:00。所以咧，我应该咦，三藩市系比较即系嗰个时差系大啲嘅。从我哋差15-16个钟嘅，咁三藩市住咗好耐啦。 系啊，我移民过去30几年 啦。哇，即系我接亲嗰啲电话咧，多数都系啲移咗民几廿年嘅，即系疏落嘅老华侨噶啦，唔系太老都半资深噶啦， 老啦。好挂住香港嘅我哋。 系咩？你都间中好容易翻下嚟，即系如果唔系疫情啊。 系啊，旧年我哋去阿尼州食饭都见到你啊！ 吓，旧年你翻过嚟啊？原来 系啊， 鸭脷洲，等我 ，let me think， 鸭脷洲系，旧年我有去过鸭脷洲， 系、yeah. 啊，盘菜宴， 是啊是啊是啊，你有份去 有同你影相 哦，多谢。因为呢我过往嗰两年呢都有去同啲老人家唱下歌，咁全部招呼啲老人家㗎嘛，招呼晒鸭脷洲所有啲啲长者啦。你又唔係啊，你可能你带你的爸爸妈妈去係咪啊，你有几老啊咁 啊，我哋好想听你嘛，咁啊、 哦、 所以有机会都 多谢多谢啦、啊、千里迢迢可以返到嚟香港都可以有缘相聚。不过喺三藩市请你保重下啦、啊、因为而家都嗰个 COVID-19 都有排都未搞得掂啊，你哋系咪？ 系啦，所以等间我会点将点首那天再重聚。 好快好快，希望就系咁样。哎呀，好啊，我都想觉得 系啊， 点啲歌咧？ 好想今年冇得翻嚟啦！ 鼓励下自己啊，鼓励下，即系我就最想好多重聚嘅谂法啦，吓开演唱会啊，吓见翻啲老朋友啊，吓见翻啲外国嘅朋友啦。我有成日都谂下，哎呀，我啲朋友好耐冇见过，不如我飞一得咧，我就飞出去啦，飞去美国，飞去加拿大啊，咁样可以见翻下啲老友吓。好啊， 系啊，即系你变咗个心境都唔同啦，你可以周围去下。 系啊，嗰你哋而家就算系美国可以周围去，你哋都唔系好够胆啊，我估系咪啊？ 冇啊，就系、是、不过我哋好啲就系、是、譬如独立屋，咁你可以出去行咧，就唔需要话咁紧张咯。 系啊， 即系出去散，即系自己戴面罩mask 咁你出去行。 因为 又唔使话接触咁多嘢咯。 如果系比较起上嚟三藩市，好似个疫情唔系太过严重啊。 我哋就呢边唐人呢边就唔系咁犀利咯。 系， 即系我哋可能都警觉啊，或者知道啊，咁咧就个个都好守规矩咯。 系啊，我听咗好多电话都系话，唐人系比较好守規矩，同埋咧，即係好自發性戴口罩啊，等等啊， 自發性洗手液啊， 係啊，係啦，咁啊，所以一句講曬啦，真係最緊要身體健康保重，好嘛？希望可以你快啲翻嚟香港，同你啲家人啊，或者親戚朋友團下聚嚇。 好啊，好啊，可唔可以演唱俾我兩個女啊？ 可以 ，Rachel 和 Fina 啦， 係， 佢哋成日都。其实佢哋翻 学 细 细个， 我哋听歌就 听 啲歌 嘅。系咩？而家大大个啦，而家大个啦，系咪啊？ 系啊， 细 嗰个出现 都 大 学毕业 啦。 哇！恭喜恭喜！哇，咁快啊！ 咁啊，转埋俾个 Sandy 奖啦，佢而家 听紧 你 节 目嘅， 喺 三藩市。 O K， 好，送咩歌俾所有三藩市喺外国嘅朋友？希望 同埋香港嘅 Emily 同埋阿 Lucy 啦。 O K， thanks for calling， 多谢晒三藩市打嚟嘅电话。那天再重聚，是不是有个 question mark 在这里，有个文化符号在这里。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相逼，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碎，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为今天相聚饮此杯，要醉的继续醉，为今天一别竟不知那天再重聚，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 追不到也是要追，为今天伤醉饮此杯，要醉的继续醉，为今天一别竟不知那天再重聚，为今天一别竟不知那天再重聚，那天再重聚。 希望好快嘅将来啊，好不久嘅将来就可以再重聚啦。呢个歌咧，亦都顺便送埋俾呢个歌嘅作者，我嘅非常之尊敬嘅顾家辉先生，多谢你啊，辉哥作呢只歌送俾我。作词嘅当然系郑国江老师，希望你都系 keep 住身体健康。11:18，我哋又可以再接一个电话。Hello。 Hi， 你好啊，你好。咦，喺度播紧歌啊你？ 哦 ，no， 系得 no， 我冇，我听啊 ，Overlook 个歌啦依家。 哦，你识讲，你识讲，系咯？点解会听翻个头先唱嗰只歌噶？嗰只歌叫《那天再重聚》啊嘛，啱啱唱完啫，我你播紧。 系你啊，你 Overlook 啊？ 我系啦，你咁啱打嚟啊，咁啱撞到应啊。咁啱拨到1872388， 哦，咁我好 happy 啊，可以同你倾下偈啊。 哦，唔好系，我都系咁讲嘅。请问点样称呼你啊？你系边位啊？ 啊，我系啊，姓黄嘅。 黄先生。 啊，汪啊，梁汪啊， 现在。哦，梁汪，姓梁定姓黄啊？黄，姓黄。 啊，我系姓黄噶。 系。 啊，梁汪嗰个梁就 LEON 嗰 个。哦哦，串法，哦哦 ，OK。咁啊，阿黄生，你喺边度地方打嚟？ 我喺加拿大 Calgary 噶。 哦，又系好远好远嘅地方 ，Calgary 而家 系啊，好远啊， 好好好冻噶咯。 我猜咗好多次打俾你， 系啊， 你条 line busy。 好，通常都系因为我哋唔系太多电话线啦，每次只系接一个。不过咧，好好开心咧，可以喺 Calgary 又接到一个。 哦呀，哦。麻麻地噶，都系麻麻地， 系嘛？嗰、 系啊，有呢个 COVID 嘅拉天嘅问题啦，又翻唔到香港啦， 咁惨。我谂咧， 我年年都翻噶， 哦、 应该呢个系香港噶啦。 哦，系啊，咁啊，虽然 我啲亲人喺香港咧，又叫我唔好翻。 系啊，都暂时都唔好可以搭飞机啊，咁因为一离开走走趯趯咧。即系都会有即系机会大啲嘛，唔系几好啦。如果能够 唔系啊，退买机票都要退咗，佢都唔翻得。 哎呀，系啊，喂，而家咧就唔得啊！就算你翻到嚟香港咧，都要隔离14天啊！你知噶啦，黄生系咪啊？ 系啊，而家你去边度都要隔离啦。我旧年、我年年都翻嚟噶。 哦，系啊，咁啊，即系 翻噶，我翻嚟，我因为呢度依家开始冻啊。 系啦，咁咧仲有咧就听闻咧，我唔知啊，即系预计，即系呢一只菌咧，即系如果天气冻咧，佢就会活跃啲嘅，即系可能会 系啊，要系真系噶， 系啦， 咁 所以认真小心啊。 所以依家就啲家姐叫我唔好翻咯。 系啊，咁如果忍耐一阵啦，好快就得噶啦。香港而家都倾紧噶啦，好多。 我系 expect 咁啊，我都系星期咁样啦，希望佢又有快啲冇咗啦。 系啦，好啊，咁即系希望全世界嘅 我 哋嘅香港人。 retire 啊。OK，retire 就咪做仲更加 唔使做嘢啦。所以我年年咧，而家一冻咧，我就会。翻香港兜个弯， 啱啱避暑啊嘛，香港嘅避暑圣地， 啊、 避寒啊，唔系避暑啊，避寒圣地。 而家依家零下十几度啦，都开始。 Yeah， 我都知道，因为我都亲身去个 Calgary 咧，即系领略过你哋嗰啲冻法啊。 系 啊， 啊， 我都话有一日咯，我讲翻个我自己对自己嘅一个错觉嘅笑话嚟嘅。咁我喺有一日喺 Calgary 咧。咁我就喺个酒店嗰度啦，咁一起身咧就一拉开个窗帘咧， 哇，阳光普照，蓝天白云、哦。咁我就即刻一个反应呢，就係、是、我而家即刻落去街行下先，然后呢行过去几个街口之后呢，见到如果有嗰啲中国嘅茶餐厅呢，就去食个早餐咁样啦，係咪？咁然后呢、 啊、 我就呢、 啊、 就即刻落去呢，就哇咁好天呀，梗係短衫短裤啦、啊。你知唔知点解我一落去一行出个街弹返转头即刻。因为原来呢原来呢，因为我望落去呢，有啲西人呢就真係着好少衫㗎咗。咁但係呢， 佢哋唔怕冻㗎。 係囉，唔知点解嗰个温度计同我哋唔同㗎。你知唔知 佢哋体质嘅问题。 係囉，即係我諗你都一定好过我，你住喺 Calgary， 我呢就唔惯㗎嘛。咁落去呢淨係冻到嗰种程度。原来后来 check 返呢，你知唔知几多度啊？我以为阳光普照冇事㗎嘛，你有太阳晒住喎。原来呢嗰日係零下十度。 我讲俾你听啦，我嘅如果系蓝天白云冷天咧，你反而仲冻啊！ 系啊，点解？ 佢因为咧话上边嗰个天空咧，佢有啲咁嘅乌云咧，就盖咗嗰个冷风， 系 反射落嚟地下。 哦，反而系咁样，反而蓝天白云有阳光普照咧，就 我真射落嚟嗰啲冷风咧，你真系。好顶， 争啲。 你唔好话我哋会顶顺，我嚟咗几廿年，我都一样顶唔顺噶。冇车我就出唔到街噶。 系啦，离晒宝官，佢真系原来咧零下十度咧就系好凉、好暖噶啦，叫做好普通噶啦。 系啊，依 分分钟 20度咧都系开始沙达啦，沙啲咋。 啊，开始。 你如果到2、3月嗰个时仲大剂啊，零下三。 零下30度，哇！完全唔可能出街，完全唔可能出街，冇可能。即系净系 冇可能啦、啊！你冇车更加唔够，好似我哋而家啲咁啊，列梯啊，咁你 系啊， 先聊啊，咁啊，老人家啊，你点样揸车啊？ 系啊，哦，你冇揸车咩？先聊可以揸车噶，有 揸车你根本上就跛咗个脚。 系啦、啊，冇错啦，喺外国系要一定要揸车。 呀、啊，你一定都要揸车。 系啊 ，anyway 真系好开心啦！咁啊喺 Calgary 即系住咗咁多年，咁啊而家 retire 咗咧，可以享下福啦。所谓享福就可以听歌你随时听啊，睇戏啊随时睇，诶睇做咩嘢都得啦，读诶睇书又得，都几写意喎，乜嘢唔使做。 你 嘅 你嗰啲嗰啲歌咯。 咁我就努力唱多啲啦，我就唱到。唔知几时 retire 都唔 retire 啦，即系唔退休啦，好唔好啊？继续，继续，希望可以为大家吓、啊、服务，咁咪最好啦。 系啊，有咗你咧，我都听到你呢个，我日日都听你噶。不过有 weekday 咧，你嗰度得一个钟头就唔够皮啦。 哇！你日日都听噶啦，已经我日日都有噶啦，我已经翻得嚟好密噶咯。 又得一个钟头咯，你日日有。 系啊，你不如咁样啦，你从第嚟，喂，我阿黄生，我同你讲啊，嚟紧呢个礼拜五咧，即系如果你唔知道，你唔上惯网睇演唱会咧，即系我有个演唱会礼拜五，一年 every Friday， 即系每个星期五，我都会连续四个礼拜，又会再做多四次。咁你问下你啲 嘅。我希望我翻香港咧，你有演唱会咧。有一年我翻去，我睇你演唱会噶。 哦，哇，多谢你。咁啊，希望出年可以啦。 我就话啊，好开心喎、啊，试下打个电话俾你睇下望唔望。啊、 好好啦，咁啊多谢晒，喂，咁遥远即系送嚟一个即系温暖嘅电话，将呢啲温暖嘅感觉。 香港 好，多谢晒黄生，我哋香港都挂住你吓、啊，大家沟通多啲。希望出年可以翻嚟啦，好唔好啊 ？OK， 多谢晒你嘅电话。你可你唔系咪想听歌啊？你话哦，我已经挂咗线，我 OK 唔紧要。阿 Vinci， 嗯， 都想听我哋唱歌喎、啊。佢，你唱只歌俾黄生听下。 揀嚟呢個係女方嘅歌，叫《從未如此深愛過》。我帶著無比的驚喜，那熱情藏於雙眼裡，我渴望是從此擁有你，情意世上誰可比？愛念又從心中升起，似浪潮重新涌向你，过去日后仍一般爱你，能再相遇真不容易。从前爱你不理，常常故意多被情描生于心底，但不知从前我太不知，柔情欠缺表示，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想记住。我往日何等的不羁，庆幸曾经失去你，只发现原来是痴心爱你，能证天地此生无疑。 深爱过，多谢晒喺加拿大 Calgary 打嚟嘅黄先生，希望嗰度天气唔好太冻啦，俾啲温暖嘅感你。十一点半嘅新闻报道后再见啦。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冇源头不明病例。两宗本地个案的患者，分别是尖沙咀帝苑酒店和残疾人士院舍国宝之家的员工。政府在油尖旺设立的临时检测中心，今日最后一日开放。政府話，連同三間早前停止運作的檢測中心，四間中心累計為16802人做檢測。又話臨時檢測中心關閉之後，市民仍然可以透過醫管局46间普通科門診診所索取深喉唾液測試樣本收集包，進行免費檢測。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會積極研究在個案或者群組較多的地區設立臨時檢測中心，又說當局已經完成健康碼的籌備工作。衛生署公布，明日起租用青衣華日酒店作為等候檢測結果中心，為未取得檢測結果的入境人士提供住宿，以等候檢測結果。卫生署表示，一般未在即日取得检测结果的人士是下午或者晚上抵港的乘客。署方会因应设施的容量和当日下午抵港航班的人数灵活处理。在下午抵港的人士也可能会获安排在临时样本采集中心收集深喉唾液样本，并留在该处等候检测结果。香港圣公会主教陈欧明当选香港圣公会下任大主教。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眨下眼又到最后一个部分啦。二千靓歌再重聚，由而家到十二点，依然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我是 Albert， 有 Vince 同埋阿健同埋收音机旁边的你，可能仲有揸住个电话准备倾下偈嘅你。1872388，今晚系接下电话倾下偈。喂 ，Hello， 喂， 你好啊，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我系阿成啊。 阿成啊，阿成你好。 系啊，系三藩市打嚟嘅。 哦，又系外国噶，又系三藩市，啊，已经第二个三藩市啦噃。其实咧，我头先想问咧，有三藩市有几大？其实三藩市话就话一个城市啫，但系其实。是很大的地区来的，是不是？ 根本就三藩市就不是很大，是但整个湾区就很大。 是啊，即其实即其实啲人都话，哎，我在三藩市住，其实就不是真的，即是三藩市其实咧就净系指嗰个 downtown， 就叫做 San Francisco。 系啦，即 系啊，即如果其实外围嗰啲咧，系啊，外围嗰啲就多得紧要啦，大得紧要。咁但系即系系啦，咁就即系好少人其实喺 downtown 住嘅，唔系个个喺 downtown 住嘅，喺周边。 佢又唔系 downtown， 即系 downtown 附近都唔系咁多人嘅，系八九十万人嘅啫。 系啦，咁你喺边度住啊？喺边个区啊？ 我喺新石嗰边嘅，三藩市里边新石嗰边。 新石 系住宅区嚟嘅，中国人嘅住宅区嚟嘅。 系咩？哦，即系大部分都系中国人系聚居喺嗰度。 系啊，嗰度好多中国人嘅。 咁一有中国人多聚居，就啲自然啲楼价系咪会贵好多嘅？ 以佢嚟讲系，即系真系好贵。 系啊，一定系。 即系你觉得我想？ 系，因为即系一聚居亲咧，就好多人涌入去住啦，咁就一定会升啦。 系啊， 本地嗰啲本身喺度住嘅，譬如啲西人啊，佢哋会，你咁贵都买啊，咁啊卖俾你咯，咪走咯。 佢哋搬去 第二 度住啫嘛。 系啊，佢都唔系好喜欢。 因 为佢哋习惯咗。系啊，佢都喜欢周围散嘅咁样。咁但系中国人系聚嘅，好喜欢聚嘅，啱嘅。其实都方便噶，因为如果 佢就好啲。 系咯，咁你聚咗，你起码譬如你去食嘢啊、买嘢啊嗰啲，都有中国嘢卖啊，有中国嘢食噶嘛，嗬。系啦，如果西人区住就惨啦。可能揸一个钟头车都冇一间即系可以饮茶嘅地方都似，有冇习惯饮茶？有冇习惯饮茶啊？成 有，成日都饮嘅， 成日都饮添啊！好多三藩市都系好传统啦，佢哋饮茶嗬， 好传统，太我住呢区咧太多中国人， 太多嘅。想请问咧，而家所谓中国人咧，就我以前即系一路去三藩市嘅时候咧，就。即系多数都系啲香港移居嘅，咁而家系咪喺度讲普通话多嘅？ 而家咧，因为我哋呢区咧都系广东话多， 哦， 佢都系其实就日佢都系好广东嘅，即系台山啊， 哦，即系旧嗰批 广东省嗰啲 旧嗰批移民啦，系啦，即系嗰个个脉咧都系来自广东省嘅吓，即系咁啊，系 我睇你几。睇你几时有 过 嚟演唱啫嘛！ 哇，我都 N 年冇过过去啦。我上一次去咧都唔喺三藩市本土， 刘影红啊嘛， 系啦，就去呢个 Reno 啊，好似 Reno 系啦， 系咯，嗰次大风雪啦。 啊，你仲记得啊？你都有去啊？嗰次系第二次噶啦，系啦，系啊，第二次噶啦。嗰次咧就咁啱啊，遇到咧超级大风雪，咁所以咧我哋开个 concert 嘅时候咧，啲朋友真系好惨。但系佢哋照系即系揸到半途啦，咁啊差唔多要停低咧，系上嗰啲胎咧要上啲铁链啊，因为 Reno 就系啊要上山啊嘛，咁啊你如果嗰啲胎冇铁链咧，就会跣得好犀利，而且上唔到添嘅，咁啊好辛苦咧，先至即系千辛万苦咧就去到嗰度啦，即系我都好感动。虽然咧啲人都陆续咁入嚟啦，咁但系，唉，我好唔好意思啊！即系大家咁辛苦睇一场演唱会， 系咯，我翻香港一听到你有演唱会又去听 噶啦。哇，好啊！希望出年啦，而家都未有定案嘅，因为咧，所有嘅场馆都未可以即系开放， 全部都定晒噶啦， 系啦，全世界 惨鬼呢度，困住晒。 你系咪你唔使做嘢噶啦嘛？系咪啊？ 冇做啦，嚟到呢度都嚟咗十几年都冇做啦。 咪咯，即系 叹 世界，叹世界啦，系咪？ 咁啊，几好彩喺香港揾到啲 啊，咁你 个环境好咧，揾到啲咧， 系啦， 你都唔系点使咧，就几好嘅。 咁啊，始终 因为呢度通货膨胀敏感 嘅。哦，系好少嘅，通货膨胀好低嘅。咁同埋，即系我个感觉都系，因为我有几廿年都不断在往往反反啦，就觉得佢哋冇乜点加价，冇乜点加价咁滞嘅，系几好嘅，几稳定嘅，即系唔会香港啲嘢好贵吓，咁啊即系加得好犀利。 我哋由后生已经听到而家噶啦，听啲 launch 啊，全部听过。 喂，三文市兴唔兴噶？即系三文市兴，即系而家都啲人都会去唱 K 啊，一样嘅啫，同香港。 佢有好過好少，因為始終係好雜啊！一夜晚去啲地方咧，唔係我哋啲咁嘅人去噶啦， 係 全部真係佢哋啲後生嘅，一樣有好多嘅後生嘅。 呢個就係一定嘅，咁有第二代，有第三代咁樣噶嘛。係 啦，佢第二代其實唔同我哋後生嗰陣時啊，淨係去開 party 啊，整一樣啫嘛。 係啊，我當初我即係好年青嘅時候，我已經踏足三藩市嘅。點解咧？因為我初我记得我有一次呢就代表香港电台，即系我喺香港电台做㗎啦。咁就即系代表香港电台呢就去到三藩市嗰度呢演出，同埋即系访问去佢哋唐人街嗰度嗰个中文嘅电台。即系一起访问啦，做节目啊咁样。咁就认识咗即系佢哋台长啊，各样嘢啦，后来就变咗我 uncle 啦，因为我同佢嘅公子都做咗好朋友，咁大家即系都成日喺香港又见，喺中国又见，喺三藩市又见咁样，咁都好嘅，即系我都留下咗好多回忆喺三藩市 嘅，系啊，都系咯，我哋今年年头唔系，我仲仲喺香港， 哦，你又翻嚟啊？咁希望 一有疫症啊，即刻走咯。 系啦，希望你保持系啦，保持得即系忍耐一阵啦，吓好快就可以翻嚟香港嘅。你都最紧要就系凡事小心啲啦，吓最紧要即系由天气开始冻啊。 外国人个个唔中意戴口罩。 系啊，我谂 唔同我哋嘅。 你惊过我哋啊？ 我哋香港嚟嗰啲一听见啊，即刻个个剪破命抢口罩啊，样样都。 唔系呢个正，呢个应该噶嘛，呢个应该噶嘛。就算你唔怕俾人传， 佢亦思想系唔同。 系你唔怕俾人传俾你，你都应该你惊我哋系惊你传俾人啊，唔系系 咯， 即系 佢哋成日觉得冇事咯。 系你冇事，即系你会变咗人哋有事噶嘛。 冇嘢噶啦， 系当感冒办。系啦，咁啊，不如咁样啦。 好啦， 唔好咁讲，我哋系你咁远打嚟咧，好有心啊。我哋通常都会。希望你有隻歌想听啊，咁睇下我哋做唔做得到啦。 系啦， 你想听咩歌啊？ 邦士啊。 咩歌话听唔到？ 邦士。 邦。 狮子与我嗰只。 哦 ，Born Free，OK。Born Free，OK， 明白。哇，我要揾 下。希望大家都自自由由啦。 系，好有意思。哇，好耐冇听过呢只歌，同埋好耐冇人即系提起过呢只歌。好多谢晒你嘅电话啦，系啊 ，Born Free 系啊 ，OK， 大家身体健康 ，OK， 拜拜， 拜拜。 第一样嘢咧，即系我就识唱嘅，呢电影叫做《狮子与我》啦。咁原曲咧就系 Matt Monroe 嘅，我嘅偶像唱嘅，所以我一定识。咁《狮子与我》咧，嗰个故事我好中意啦，我当然有睇过呢出电影，讲收养咗一只小狮子喺屋企，然后咧逐渐长大，好有感情，但系咧始终都要。将佢咧放归山野，自由活动，所以歌名就叫做《Born Free》。希望大家都会有一个心灵嘅自由。 Born free, as free as the wind blows, as free as the grass grows, born free to follow your heart.Live free and beauty surrounds you. The world still astounds you each time you look at a star. stay free where no wars divide you. You're free as a roaring tide, so there's no need to hide. Born free, and life is worth living, but only worth living, 'cause you're born free. Born free, as free as the wind blows, as free as the grass grows, born free to follow your heart. Live free, and beauty surrounds you. The world still astounds you each time you look at a star. Stay free where no wars divide you. You're free as a roaring tide, so there's no need to hide. Born free, and life is worth living, but only worth living, 'cause you're born free. 出电影系狮子系主角，叫做《狮子与我》，英文叫做《Born Free》，天生自由。听电话啦，喂，2178723888，你系边位？ 喂， 系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阿伯， 系啊，我系啊。 我系阿明。 阿明，你好，阿明。啊，沙沙声嘅电话喺边度打嚟噶？ 多伦多。 啊，又是外国的，哇！我真系今晚好像即系全外国通讯都有一个九龙城的都有嘅。多伦多， 我翻香港都有去， 我都有去九龙城啊！而家九龙城咧就变咗唔系机场噶咯，你落喺赤立角噶。去九龙城做咩？ 九龙城以前送机啦，九七年。咁而家咪翻去咪食泰国嘢咯。 哦，好嘢喎，系喎，知道晒嗰啲行程，嗰啲行程。 都翻又系今。旧年冇， 旧年冇得翻啦。 今年咧，今年冇， 今年冇得翻啦。 通常我暑假翻嘅。 哦，系啊，暑假先翻嚟咁傻噶咧。多伦多暑假咁鬼正啲天气，系咪啊？ 因为啲细嘅放暑假先翻得耐啊嘛。 哦，咁啊系，咁啊系。嗱，啲细个而家即系读紧中学啊？ 中一啦。 中一啱啱升嘅话，真系好细。你都所以尚年轻啊。年青的爸爸， 我自婚咋，我是听你长大的。 哇，咁犀利！哇，咁你好劲，好资深，资深的港台迷，青春交响曲你都有听过。 成日我揸车都成日有你一碟听噶。2000年你系开过演唱会， 系啊， 播嗰只系你请过阿曾鲁德。 吓，你记得啦？啊，即系 我成日听我车。 喂，你讲开又讲啊！你提醒我，你知唔知2000年嘅时候咧？咁我有一只 倒数啦，我有冇记错？我只碟系倒数系咪？ 系啊， 阿钟乐德嗰晚系倒数。 系啦，喺度倒数嘅。咁咧， 然嗰只碟系 啦，喺度要倒数嘅 live concert 嘅碟嚟。 系咯。 咁然后咧就讲起曾鲁德咧，当年咧2000年嘅时候咧，曾鲁德就正就移民咗去多伦多。咁佢就喺多伦多住。 你嗰时话英国揾佢噶？你只碟？ 我唔系，系喺多伦多揾佢翻嚟，即系请佢翻嚟。 系啦。仲有边个啊？ 系卢燕薇， 系卢燕薇， 系啦，系佢哋两个孖公仔嚟噶嘛，吓就系俾人认错佢两个。咁而家卢燕薇咧， 系啊， 卢燕薇而家就喺温哥华。 哦，温哥华系 啦，阿曾鲁德你喺香港翻咗嚟啦，吓好耐啦，翻嚟好耐咯。咁以前咧喺2000年嘅时候，我邀请佢翻嚟咧，仲大家灌咗一个那天再重聚嘅版本嘅。 咁啊，所以咧就有听录得把声嘅有啲啊，咁啊，仲系将啲歌词改咗做系千禧千禧年咁样嘅。 我差唔多日日听噶。 哇！喂，你 我朝头早七点听咯。 系你唔闷 嘅？星期六咧就 咁样搞法唔闷嘅咩？ 我系嗰年代长大噶。咁喺呢度即系系咁嘅个人，我可能喺香港咧就有时。不会咁刻意听，但系人在外咧，即系思乡嗰个 思乡情 咧， 系啊，永远啊， 即系 头先 嗰几位阿黄生喺 Calgary 嗰啲咧，都点解即系喺度见到即系谂 谂， 我成日有得听睇香港新闻噶，我有个 Apps 成日听噶，系啊，听住你哋噶， 系啊，我哋个 mic 星期六就你冇喺度香港唱啦，但系你哋多人都喺嗰个电台系 你又听住系啊。我有啊， 我哥嚟 讲 系 录 嘅， 系啦，系录嘅，嗰个梗系录啦。唔通我真系飞去多伦多咩？我就总之 飞过一次嘅。 系温哥华多，温哥华多伦多Calgary 啊，同 Edmonton 啊都有我嘅节目嘅。 我又好奇问啊，咁你去过咁多度，啲唐餐你觉得边度好食咧？你唔使专登话拜我多伦多， 唔使拜。我觉得噶，即系如果你觉得加拿大，你讲紧系咪啊？ 或者美國咯，即係啲資源。 美國冇得揮噶啦，美國因為不在考慮之列。即係如果講唐餐，一定係咧就多倫多同温哥華鬥。睇下咧當時咧，唔係你因為多倫多大啦，咁我食得再多啲添啦。咁啊早期都食温哥華，我食暈曬噶啦已經。咁啊即係其實就不相伯仲嘅，因為點解咧？ 温哥華我就前年去就係去過香港仔嗰個。 温哥华我比较咩，佢冇咁多选择，因为佢地方比较细啦，人啊冇咁多啦。咁你多伦多，因为点解咧？嗱，即系都唔系话你一定啊几时好食，几时唔好食，而系讲咧嗰个时段咧，你系点讲？有冇新嘅酒楼开啊？新嘅餐厅开啊？你知噶啦，你哋都惯噶啦，边个系新嗰啲你就涌过去试啊嘛，系咪？咁啊，试新嘢啦。咁然后咧，整得咁上下咧，如果你嘅水平做唔到咧，你又会换噶啦。又換個第二間啊，係咪？即係因為多選擇，咁同埋最重要的一樣嘢，你温哥華同埋多倫多嘅餐館咧，坦白講，嗰啲廚咧，大部分都是香港去嘅，係咪啊？咁所以 有冇鄰居都係以前做酒樓經理，都係話樓，如果八十年代嗰啲啊，即係 去曬啊！我喺度撞翻曬啊！以前我喺邊度？ 雕刻噶啲嘢食係嗰啲，即係我諗細個嗰啲， 乜都得嘅，乜都有嘅。系啊，即系新派旧派乜都有，咁但系即系唔好话厨房咧，净系啲楼面啊嗰啲咧，啲经理啊都系香港去嘅，即系我都撞翻晒。以前啊，你喺边度食啊？今次 所以我翻香港啲亲戚话：，咦，点解你阿明你啲中文冇乜，英文冇乜进步嘅？ 都冇出过，都冇 英文冇进步啦，中文啊退咗一步反而。 系啊，因为你做嘢嘅时候你又要讲英文啊嘛，不过又唔系，就翻咗呢放工就即刻讲中文啊嘛，去买嘢又讲中文啊嘛，去饮茶又讲中文啊嘛。 屋企啲细路都系讲中文噶咋？ 啊好啊， 我唔想佢哋miss 晒。 啱嘅，啱嘅。啊，佢哋肯嘅，系你嘅福气嚟嘅。如果佢哋肯讲中文喺外国住， 有时真系又唔够嘅，真系。所以点解暑假捉佢翻去咧？ 系啊， 啲香港以前啲幼稚园啲朋友仔啊， 我教你啊，俾多啲中文歌佢听，无论国语嘅，无论广东话，尤其是广东话最难记嘅。咁然后咧，俾多佢听，俾啲节目佢听，然后咧俾啲中国戏佢睇，即系俾啲 去睇粤剧噶。 乜得哇咁犀利？ 六国大风尚，最嗱文气冇咁好，攞翻香港咧就龙冠天啦。 哇，嗰啲啊，咁咪犀利！ 打啲六国大风尚嗰啲中意咯。哇，咁咧就比较唔同。我有买屯门，即系元朗大会堂嗰啲，我都 哇，咁你啲细路就真系犀利啦，好中国化。 但系就 唔使惊，唔使惊。 嗱，我真系唔系，我就三岁开始咧，真系我氹啲仔女瞓觉咧，就唱 粤歌啊， 闪闪嘅。 哦，我原来唱粤歌啊，咁啊。哦，如花閃閃， 打嚟呢度，梗系唔系點如花，揾阿英，揾阿羅家英嗰支，咁就係、是，因為我氹有時氹仔都瞓覺咧，即係，咁啊有時，因為我都有唱 K 嘅，香港都有唱，所以都有得唱，咁但係氹瞓覺咧，咁啊有時細個 啊，如果你講氹，喂，如果講氹瞓覺咧，即係我唔知你啲仔女， 如花閃閃咯，就係想去點唱呢首咯， 哦就 OK 就唱呢只啦，我仲想唱只， 但中間咧就小娃娃，我就改咗我個仔女個名咯， 哦好嘢喎，叫咩名啊佢？ 你方便唱埋啊？ 係啊，你講嚟我就可以即刻唱噶，如花閃閃。 鄺小桃 啊 ，OK， 曉得佢曉。 小桃同 埋小桃，小桃啊，邝小桃。 咁小娃娃咧，我就 叫 邝 小桃。邝小桃咁样吓。 啊， 好。邝小桃。 你可知道啊？ 你可知道 ？OK， 嚟，好就咁啦。 咁啊，我女又邝欣桃咯。 哦 ，OK， 咁诶， 我凤胎。 仲有冇个有冇个大大姐叫邝欣基啊？ 我啦， 系你啦，系你啦， 两个救，家计会香港家计会啦，两个救晒 到 啦 ，OK， 三个段。 而家我哋接近十二点啦，咁啊就喺多伦多嘅，你系中午十二点啦，唱呢只《如火闪闪》送俾邝晓桃吓 ，OK， 拜拜。如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小娃娃。你可知道，巨浪翻起比船位高，南风轻轻送木船，谁去将木路？小娃娃，你可知道，碰着风急看运数。一邝晓桃，牙牙学语，何曾遇过风暴？好一个家，人船并处，茫茫碧海是父母。如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小娃娃，你可知道，巨浪翻起比船位高，南风轻轻送木船，谁去将木路？小娃娃，你可知道，碰着风急看运数？小娃娃，牙牙学语，何曾遇过风暴？好一个家，人算并处，茫茫碧海。正是父母。